大家好，我是龙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步天刚》，作者孟西石。 第117集，拜师。 龙申的面容隐藏在阴影之中，只有持剑的右手在幽光中微微出现轮廓。 不单你们会死，何玉跟看潮生也会死，他们将和三祖一起折损在云南，所有人最终无一能够幸免。 他清冷的声音回荡在洞窟之内，四周一片寂静，那些鬼尸在下面张牙舞爪，等着他们自投罗网，却没有半点声息。他们的声音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永远终结在这里了。冬至靠着冰凉的石壁，凹凸不平的感觉让他的后背微微感到刺痛。以往他肯定会赶紧挺直脊背，避开身后的坚石，但现在他却需要这份疼痛来保持清醒。刘清波、邢乔生、高岛和、宋志存之前存在过的或真或假的情境从眼前掠过。冬至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面对这个比其他人还要更特殊的男人。 你的意思是，你把我们所有人都算计进来，但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龙申沉默片刻道， 你应该明白，这件事里谁能得到好处，我就是站在谁的那一边。 冬至摇摇头， 你不是龙申，龙申不是这样的人，你到底是谁？ 在你心中，龙申是怎么样的人？ 冬至微微喘气，视线紧紧盯住对方，似乎龙身下一刻就会化身猛兽，或者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模样。 他很严肃，也很严厉，不苟言笑，因为自己总追求完美，所以不喜欢别人做错事找借口，也不喜欢别人为自己的错误说情。但他的内心很柔软，会去为一只可怜兮兮的流浪猫，会细心看到别人的努力。他虽然口口声声说我没有资格进特管局，但却会认同我的努力，把剑借给我，告诉我要怎么做才能更进一步。 冬至抹了把脸，觉得自己真是没出息，说话就说话，怎么还哽咽起来？他举剑平指， 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龙申。 冬至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剑是怎么被夺的，他只觉手腕一麻，剑不由自主地脱手而出，转眼就到了对方手里，而对方的剑平平地出，剑尖抵上他的肩膀。冬至这才意识到这个男人有多强。龙身这两个字不仅意味着有他在，队友基本无需担心，也意味着与他对敌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你要杀了我？ 我要杀了你。 龙身如此回答，冬至心一横，伸手抓住剑锋，手掌立时传来剧痛。龙身微微皱眉， 松手。 对方没有松手，甚至握得越紧，龙申直接撤剑后退。冬至却面上一喜， 你果然就是龙申。如果你是敌人，根本就不会在意我的手会不会受伤，更不可能撤手。龙君，我是冬至，你还认得我吗？啊，你醒醒啊！ 龙申轻轻叹息了一下， 我认得你，也没有失忆。你的手怎么样？ 疼，流血。 我看看。 冬至犹有疑虑， 你刚才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你要试探我，我也要试探你。我不确定你的存在是不是真的，所以在试探。在你之前，我已经连续遇上刘清波、李应、林轩，然而他们都是假的。 假的？是什么意思？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里的空间与时间是混乱的，而且遍地的琉璃草更将整个地下洞穴变成一个巨大的幻境，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令人无从分辨。我不得不出此下策来试探真假。抱歉。 冬至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自己先前也差点被假宋志存给骗了。龙身在黑暗里待久了，恢复力又比常人快，自然能看见冬至脸上的泪水。 我的弟子是不会轻易软弱掉泪的。 冬至下意识地用手背抹了把脸，手却突然顿住，以为自己听错了。 手给我。 冬至乖乖地把手伸过去，龙申知道自己的剑有多锋利， 刚才那一握，即使很快撤手，也会留下伤口。果不其然，对方手上的两道很深的口子一摸，一手黏腻。 带急救药了吗？ 带了，在我腰包里。 龙身拉开他的腰包，从中拿出止血喷剂和纱布，先止血，然后在他的手掌上层层缠上纱布。 跟来。 走过这段险峻的峭壁，在山壁中间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堪堪足够坐下休息。再有洁癖的人在这种环境里待久了，也会学会无视那些外在的恶劣，不然冬至趴在巨蟒身上的时候就该恶心死了。他靠着石壁休息，给龙身留下足够的空间。 您的意思是 为什么伸手抓紧 要收我为徒？ 两人几乎是同时开口，龙身静默不语，冬至只得先回答他的问题。 因为如果又是幻觉，正好能让我清醒一下，脱离控制。如果真是您，您当然不会坐视我受伤。 这个思路很正确，而且他一个人在洞窟里生存这么久，还能平安无事，实在很不容易。冬至试探道： 所以您刚才说， 你愿意拜我为师，得我授意吗？ 冬至虽然跟刘清波两个人为了争夺龙身弟子的位置而彼此竞争，但他也听说过这一行有个规矩，拜师其实是师父相徒弟，而不是徒弟找师父。换言之，龙身看中谁看不中谁都有他自己的决定权，不是送上门塞到手里的徒弟他就一定得接着。所以冬至与刘清波其实也只是尽量想在龙身面前多刷点存在感和好感度，仅止于此。哪怕龙身以后想收第三个人当徒弟，他们也无力阻止。冬至知道自己其实毫无胜算，论天资刘清波不比他差，从小打下的良好基础也让他肯定要比冬至站得更高的起点上。论家世，刘清波家学渊源，父亲是有名望有人脉，收下这么一个弟子其实也相当于间接得到了不少好处，师父带徒弟，徒弟也望师父，一举两得，两全其美。更何况龙身对刘清波有救命之恩，以刘清波的傲慢，只有龙身可以降服他，这段关系想必他父母也是乐见其成的。平心而论，实事求是，冬至对龙身的选择也充满了不确定的忐忑，但现在惊喜来得太快，以至于他都有点懵了。龙身等不到他的回应，蹙眉道： 你不愿意？ 当然愿意。 冬至像是被按下了某个开关，终于有了反应。 非常时刻，非常之地，一切先从简吧，在这里先扣三个头就好，回去再补。 冬至站起来整整衣服，学着当初方阳师父要他在合造派祖师牌位面前立誓的模样，跪下拱手： 弟子冬至拜见师父。 声音不大，因为强忍激动而有些微颤，回荡在洞窟之内，重重叠叠，也不知道对方能否看见，但还是恭敬而认真的磕头。一叩在行，二叩在心，三叩即万年，从此师徒牵绊，生死不变。眼泪不知不觉又盈满眼眶。冬至以为自己拜师的情景应该是在香火缭绕的大殿里，围观者无数，像所有修行门派拜师的仪式一样，却没想到会是在这里，就连旁观者也只有悬崖下面的那些鬼师。想到这里，心中就既是激荡又是好笑。他听见龙身说道： 在我门下没有什么清规戒律，唯一要遵守的便是对天地万物常怀一丝感念，以你手中之剑长守人间太平。 我记住了。 你成为我的弟子与能否通过实践考试无关，我不会有半点徇私的，如果到时候分数不及格依旧不能进入特管局。怎么又哭了？ 惊喜来得太快，有点不真实，我怕自己又被套入另一个幻境里，就怕这个幻境太美好，怎么都醒不过来了。 龙身伸手捏住他的伤口，真实的疼痛传入大脑，疼得冬至快要跳起来了。 他色从胆边生，顺势抱住对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你 哪怕隔着一层衣物也能感觉到温暖的触感，他终于有种不是在做梦的真实感，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所有的恐惧、疑虑、不安在这一刻痛痛快快地宣泄出来。龙深想要推开他，但手刚用力，对方的哭声就更大了，不由想叹气，这哪里是收徒弟呀，是给自己找了个儿子吧。但对方的岁数跟自己比起来的确还是小孩子，想想刚才他毫不犹豫空出手握剑的情景，龙深最终改而在对方背上拍了几下，有点笨拙。 本集结束了，喜欢请订阅分享，我在下一集等你。